OK， 我们说有梦想的人呢不喜欢做选择题，只做证明题，所以呢年轻的你可以犯错，可以跌倒，但是呢千万不要怀疑自己，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那我们说在青春这个美好的年华里呢，我们先后邂逅着我们彼此各自的爱情，虽然呢情窦初开的爱情呢不被很多人看好，甚至呢现实也证明着那时的爱情有多么的青涩，多么的不堪一击，但是呢恰恰是那个时候的爱情是唯一一种像着透明水晶一样的存在。那我想问你，即便是这样，你怀疑过自己，怀疑过自己的爱情吗？ 我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，你我当初也不必那 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陈奕迅带过我们的《爱是怀疑》啊，没错，我也是怀疑过爱情的人群之一啊。那朋友呢，特别迷茫的跟我说，不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，那我也回答不上来。毕竟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。那谁能够真真的嫁给完美的爱情呢？那谁又会知道什么到底是爱呢？那谁又不会打着爱情的幌子去实现自己的自私？所以呢，对于自身以外的任何都不要过于在意啊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你本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首歌曲呢很好听，是来自盛小梅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幸福》，听听看吧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好了，我们说呢，感情世界没有规则去依从，怎么猜想都没有用啊，没有必要想不通，无关爱不爱，任何事情也是勉强不来的。那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波波带过我们的《与爱无关》，真的是很好听。开头的时候呢，就会让很多人沉醉，旋律很美，歌词也很写实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喽。 过去，你属于现在，至少我们可以不再辜负未来。 们不是彼此的第一，但是呢是现在的唯一啊。虽然呢我不再爱那一个他，正如呢你不再爱那一个他，的确呢他们是我们的曾经，但是呢你却是我们的未来。 OK，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波波带给我们的与爱无关。那波波呢是一位定居于法国的中国人，那喜欢音乐的他呢在法国谱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，用纯粹的心与大家分享他生命当中的喜欢的音乐。那么在法国呢也是交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朋友啊，因此呢歌曲以及 MV 呢集合了不同国家的朋友来一起制作，由音乐出发让你感受到属于他们的生活特殊气息啊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听看，没有太多的燥热，没有太多的尖叫，听听看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，掌声有请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儿、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 脚步，如果欢笑可以骄傲，我们要它响亮。向风里走去，就不能停下脚步。如果年轻凝成泪水，很快就会吹干。青春正是长长的风，来自无影，去向无踪。握住生命如同握住一只球，对着太阳驰去，追成一道不经心的彩虹。

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，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。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，十年好茶，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，抢占加盟4006786888。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。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，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，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，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。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，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，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。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，扩展视野，丰富人文，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，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，可容纳10人至350人。专业的会议服务、舞台、影音设备，助力企业培训、研讨、专题讲座，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。让思绪在这里飞舞，让智慧在这里结晶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来关注天气，今明两天受高空槽影响，本市天空云量多，多分散性降雨天气。虽然有降雨，但是白天空气质量不错，风力不大，光照也不强，体感舒适，比较适宜居室通风和户外活动。外出需要带上雨具。周六夜间天气转晴。周日天晴气爽，适宜假日出游，出行需要注意防晒保湿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小雨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下面是春雨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，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下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周末就要到了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。随着众人期待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的上映，本月的进口片大战正式打响。从今天开始，五月的每个周五都有2部进口影片同天上映，正面对垒，并且类型多样，既有破票房纪录的超级英雄作品，也有合家欢型的正能量作品，还有惊悚、情感、社会热门话题等题材作品。今天上映的《复仇者联盟3》主打超级英雄，而与之唱对台戏的战犬瑞克斯的主角也是一位英雄。根据曾经轰动美国的真实事件改编，讲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女兵梅根·利维与军犬瑞克斯在军旅生涯前后互相救赎的故事。5月18号上映的《寂静之地》被称为是惊悚片中的黑马，故事讲述地球被神秘生物入侵，而这些生物根据声音对人类进行猎杀，幸存的一家人远居乡下，在无声世界生活，并试图求得生机。与之对唱的《咒言》是2014年的现象级日剧，剧情围绕沙河、北野、北野的妻子、餐厅老板展开，不同的角色和经历让他们对爱情有着不同的抉择。而在5月25号上映的《游侠索罗：星球大战外传》，在北美预售开启24小时，票房已经是黑豹同期2倍之多。与之对唱的《完美陌生人》被称为意大利版的手机，该片直击当代人暗流涌动的情感状态，引起扎心话题讨论和全球的翻拍热潮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，

没错，总有人幸福到白头，总会有人哭着分手啊！这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啊！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致敬李宗盛的一首歌曲，是来自杨宗纬的，用他极具穿透力的歌声，带给我们了一种穿越时光的感受。高晓松曾经说过，李宗盛呢，可能是华语音乐最大的一口井啊！当这口井滋润到那么多滚石唱片当年的歌手的时候呢，那他周围呢，其实也是形成了一片森林，枝繁叶茂啊！那么照这样的说法呢，杨宗纬应该就是这片森林当中的一棵苍天大树了吧，是吗？好了，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听完之后呢，每个人都会有所感悟啊，对生活的一种感悟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。 Power Music， 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继爱了很久的朋友之后，田馥甄又推出了一首搭剧歌，标题为《最暖的忧伤》。此曲由华语乐坛金牌搭档姚若龙和陈晓霞联手打造，这又是一首可以代表很多人情感经历的情歌作品。所有的伤都会被时间抚平，曾经无可取代的美好时光，后来都被放进了时间胶囊里。等待和思念是忧伤的，往事不可追，多年以后，那些忧伤也会化作一份温暖的回忆。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田馥甄《最暖的忧伤》。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，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，朝双手吐息躲进记忆的酸草里，我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，是误会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，是倔强一呼一吸的故作无样，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那场柳絮，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，思念是最暖的忧伤，像一双 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物，任 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。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有一部网剧叫的是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啊，其中的主题歌呢是我所需要的，是由徐佳莹所演唱的。那她用音乐呢描绘了自己眼中的陈白露啊，通过音乐呢将她心中鲜活真实的陈白露展现了出来。她摒弃执念，驱散内心的灰暗，她相信生活的美好，在破碎中重新粘贴自己的内心啊，也是她执念生活的苟且，日渐强大，美丽诚实的表达我所需要的一种感受。所以呢听听看吧，来自徐佳莹我所需要的。 没有规则，只有选择，要真的决定快乐才有用。如果知道有一个重新的等候，完全属于我，那有没有用？心理建设输给脸色，要真的看到威胁才有用。太容易感动会让人忘了幽默，忘记我们对陪伴的要求不是有就足够。我那么久，我终于懂，谁来谁去都是经过，哪有什么错？还要多久我才需要的并不是你。 你猜 在危难的关头呢，任何人呢都能够勇敢地站起来，鼓起勇气来面对。那可是呢，想要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灾小祸一笑置之，我觉得呢，这真的是需要某一种精神的哈。那这种精神呢，绝对是大家需要培养的。那么我们觉得生活呢就是一场游戏，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去熟练的和公平的投入其中，无论胜败，我们都会耸耸肩一笑而过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活得大气一点哦。那刚才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《我所需要的》，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。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叫做是《My Life》，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也希望呢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能够积极向上，更加的给自己充满信心的能量哦。好了，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喽，拜拜。